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新一集啊！呢、这个嘅军武戏言啊， 系 啦，唔知去到第几集啦，我都唔记得咗啦。嗱，唔紧要啦，我哋咧就讲翻， 好似系五十一啊， 五十一系嘛？ 系啊，好似五十一。 咦，咁啊就嚟一年喎，系嘛？ 一年咗啦，我哋 一年咗啦， 差唔多一年啦。 系啦，一年咗啦，系嘛？好，咁咧就讲翻咧就嗱，近排咧呢、这个嘅世界大事咧。听翻咧就好似冇乜啲咩好重要嘅嘢系咪啊？ 系， 即系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过呢个以色列同埋呢个嘅伊朗嘅一啲冲突啦。 系啊， 咁我哋咧就预言就话，即系小冲突就会咧，大打就唔会噶嘛。 系啊， 咁所以大家见咧 ，so far 呢个礼拜好似冇乜嘢嘛。 系啊， 咁另外咧，我哋咧就如果咧真系要讲咧，不如我哋就讲下呢个嘅金正恩同特朗普啦。 系， 因为佢哋嚟紧咧咪六月十二号见面啊。 系， 咁其实一个月到啫嘛。即系一个月都冇啊，其实应该系三个礼拜到啦。 系， 咁但系咧，大家知咧就系、是、近排咧，金正恩嗰边咧就话嘛，就话原本咧佢哋咧就啱啱咧就应该嚟紧咧就礼拜，我冇记错应该礼拜三系咪啊？定礼拜四咧嗰阵时咧，佢哋就原本应该咧要过去韩国嗰边，即系三八线附近啦吓，嗰边就倾嘢噶嘛。 系， 就理论上就同南韩总统咧嗰边咧就倾偈，就话例如话嗰啲气核啊，点样全面化或者一啲嘅嘢倾啦。咁点知咧，突然间就单方面话取消咗啦，几个钟之前。咁啊，当然佢哋有啲独特嘅宣布方法啦，系嘛？就喺佢哋个中央台讲。咁然之后咧，就佢哋个原因咧，就话近排美韩做军演啊嘛。 系。 咁啊，佢觉得个美韩军演系又系冇诚意啦。 即系扭计嘅，睇到。 又威胁佢啦，系嘛？ 系扭计。 咁当然我哋成日同 Alex 都讲，喂，军演嘅嘢就日日都有噶啦。 系啦。 即系你唔好彩，你得罪美国，美国就系钱多。导弹多， 系啊，飞机 多，系咪？ 佢 唔消耗咁啲货，咁啊 Lockheed Martin 搵唔到钱噶嘛？啊、雷神呢点搵钱啊？咁、 啊、 一定系要做呢啲嘢噶，系咪？咁、 啊、 当然大家都觉得就冇可能真系惊啦。嘅成、啊、件事就系、是、又系玩嘢啦， 系、 啊，即系又好啱啊！金仔嗰个嘅算盘， 系、 啊。跟住咧，我哋咧又发觉咧，金正恩咧又做紧样嘢，就系、是、佢又要见阿、习近平系嘛？ 系啊。 咁啊，习近平，大家就谂其实系咪习近平背后发功咯？即系咪习近平咧就同金仔讲喂，不如嚟玩嘢啦！依家嗱，你依家咧我又俾啲嘢你，系嘛？咁你咧依家咧又扭计，咁啊叫做我背后俾少少筹码你，咁你咪同美国佬玩咯。嗱、美国佬咁中意玩，今年 嗌高啲价啫，可以 系咪？嗌多啲价就开天杀价， 系啦系啦。 咁啊，即系转头就落地还钱啦。 系啦系啦。 咁咧啲人就话咧，就我有啲朋友成日同我讲，佢话咧今年咧特朗普呢个人咧就。佢真系识玩啊！尤其是 Alex 话佢识玩媒体嘛， 好醒噶佢。我睇而家最近睇 Netflix 咧，讲一个特朗普的美国梦啊。 特朗普的美国梦，即系习近平的中国梦，就 versus 呢个嘅特朗普的美国梦。 哦，系啦， 系 类似啦。咁然之后咧，就讲嗰阵时已经玩地产咧，玩靠呢、這个用呢个媒体咧，已经系好识玩呢个公共关系噶啦。其实已经 系用啲公关嘢， 系公关嘢嚟，即系掩饰自己公司一啲啊丑闻啊，自己嘅丑闻啊。 即系佢哋话做一啲慈善嘢啊，或者有时候扮惨啊。 系啊， 即系咧就 sell 温情啊。 系啊， 即系 sell 自己啲家庭。即系佢成，我觉得佢最好咧就系佢 sell 自己家庭咧，好 warm 嘅家庭啦。啲仔女关系好好啦，佢又管教啲仔女好严啦。 系啊， 但系个个成才啦。 啊、 即系大家睇伊凡卡，哇！真系呢个系咪真系？第一系人见到都觉得又叻女又靓， 佢个品牌噶嘛。 但系原来喺 Alex 话佢系超靓噶嘛，以前。 十几年前佢未结婚之前个样都几土啊。 喂，你可以你将张相 po 上去 Facebook 喎、 哦。我搵下。 嗱，所以但系大家记住啊，我哋都系军武戏言嘅节目嚟嘅。 我搵下。 唔好以为我哋变咗做佢啲杂志封面。嗱、 啊， 但系咧就讲翻啦，其实咧就即系咧大家我啲 friend 讲翻吓个话题就系、是，我啲 friend 咧就话咧特朗普咧今年玩嘢，咁点样玩嘢咧？首先咧佢第一个咧。佢系专打俄罗斯，见到俄罗斯追住嚟打，跟住咧，我啲 friend 咧就咁形容嘅，佢就话咧，美国咧以前咧布殊嘅年代咧，小布殊啊讲紧，未曾经宣布过呢个世界有三个邪恶轴心噶嘛，一个叫伊拉克，一个叫伊朗，一个叫北韩，然后大家睇到呢三个国家啦，伊拉克就冇咗噶啦，即系我哋讲紧系阿萨达姆嗰个伊拉克就冇咗噶啦，伊朗就俾佢整到死下死下啦，跟住咧，然之后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北韩嗰边咧。大家睇到咧，又系俾佢撳到死下死下啦。 系 咁，所以咧呢三個邪惡軸心咧，基本上咧同美國作對都冇好下場嘅。咁啊，依家咧有兩個求和，但系伊朗求和不成，於是就要反面。好啦，另外咧，如果我哋講緊咧，金正恩嗰邊就係、是、一要求和啦。 系 咁一求和成唔成，我哋未知啦，係咪？ 系 咁金正恩變招機會就多啲啦。咁咧，我啲 friend 話咧，第一個就打呢個俄羅斯，點解咧？因為俄羅斯係邪惡軸心之中嘅軸心，佢話直頭係咧邪惡世界嘅盟主。仲要系输出革命嗰只，即系会输出佢所有嘅恐怖主义。跟住 咁我 friend 就默契啦，直头话咩咧？就话共产党就其中一个啦。咁啊，依家就俄罗斯继承咗佢呢个血统啊，咁所以咧就有呢样嘢咁样。咁所以咧就特朗普就发生呢个正义超人咧，就一定要咧打残俄罗斯咁讲。咁所以大家睇到咧，就今年嘅主轴咧都系咩咧？就系美国。基本上咧就系无论系北约嗰边啦，定系咧佢系会喺北海啊、波罗的海啊、地中海啊，无论系太平洋嗰边围剿嘅都好啦，所有位咧都系全方面就包围住俄罗斯噶嘛。 系， 咁呢个咧就特朗普一个功绩啦。 呢个就以呢、这个北韩作为一个即系一点，然后全部围晒你啊嘛， 系啦， 即系话围棋咁样。 系啦，咁咧就但即系俄罗斯呢个位都系啦。跟住咧，第二个打咧打大陆啦，打大陆咧就用咩嚟打你咧？用经济嚟打你啦， 系， 因为你成日 claim 自己经济好劲啊嘛，我就用经济打巢你， 系唔俾芯片你， 系啦，然之后用经济打巢你之后咧 ，TTP 又瓜分咗你嗰个生产， 系嘛， 系啦， 咁啊令到佢咧就令如果打残嘅经济，其实佢军事都即刻会突然间会借 嘛，因为你芯片你唔止净系电话用啊嘛，就好多地方航 军事科技啊， 军事科技航电啊、火箭啊、太空科技全部都系。 我啲 friend 成日话咧，其实芯片咧有晒咧嗰啲记录咧 ，send 晒啲资讯翻去咧，成日话咧你部机咧你签二零咪隐形嘅，其实咧你信号话俾我知，我已经知晒你喺边咁样。 系有可唔可能啦、啊？之前咧， 知可唔可能？ 某一间美国厂嘅硬盘啊。是的硬盘入面原来已经有预即是曾经爆过就是曾原来已经有一些间谍程式在这里了。 是 的。那个产品程式就是行 Window 的。 是 的。你只是找入因为现在你的 hard disk 呢装 Window 啦你不会去full form不会全格式化的嘛。 不会的有些位格式不到。 你只是快速格式化即是即刻用到即 用到 即用到的嘛。 方便。 但是你它里面收埋一些东 西。你 format 不到。 你是 format 不到的嘛。 是 的。那它就摆了一个架接程式入面跟你装完 Window 之后呢个产品程式慢慢就浮出去㗎啦。浮出去就喺你个 Window 入面行之后就将你啲嘢呢就会 upload 到去上载到一个 IP 上面。 所以呢真係即係习近平成日话依家要美强国梦㗎嘛。即係芯片梦啊即係我哋要整返啲中国芯㗎嘛。係啦咁讲返啦金正恩同特朗普啦特朗普今年呢先係打残俄罗斯跟住打中国。跟住而家呢佢就要打咩呢就係、是、邪恶族心呢剩低嗰啲小朋友啦。咁其中就金正恩啦。咁当然啦啲人就话咁其实佢对金正恩呢就算望开一面㗎啦。即係起码呢佢对俄罗斯就冇数讲嘅一定係打嘅。咁但係佢对住金正恩呢都仲可以同你握手仲、肯见你仲要啲人就觉得哇你输砖降贵其实你咪应该先派个国务卿同佢倾下偈先。但佢话唔使我本人见佢面。跟住呢可能又中咗 Alex 呢嗰句就是、其实佢又系玩媒体啦。 系啊， 即系特朗普咧就用呢个媒体咧去讲俾佢听，嗱，第一自己有呢个领袖嘅魄力啦， 系， 系嘛，就算你金仔呢啲咁嘅邪恶领袖咧，对住我呢个正义超人咧，佢都系跪低噶， 系啊， 都要脚软啦。咁同埋咧，我哋之前咪讲过咧，就系、特朗普嗰边咧，嗱，萧生有讲啦，就话金正恩跪晒噶嘛，系要舐鞋底噶嘛， 系， 即系可能嗱咁讲，萧生真系冇讲舐鞋底三个字嘅，但我自己演绎就系、是、萧生意思就 系 话金仔要舐鞋底， 系， 仲要舐到好应棍。先可以生存， 梗系唔使啦。 其实唔使嘅， 其实佢目的就系三边舐， 三边舐 系啦， 系啦。 嗰、那个唔俾我就舐嗰个多啲，嗰个俾多啲又舐第二个多啲。 嗱，首先咧，佢下面有个兄弟，几时舐都得嘅， 几时舐都系啦。 呢个兄弟咧就点舐都得，如取如攜四个字。好啦，然之后咧就是、大陆啦，大陆嗰个位咧就系嗰啲叫咩啊？面和心不和， 系啊， 系嘛？或者嗰啲叫做咩咧？ 口和心不和， 貌合神离。但系点讲都好。都叫做咧，始终台底咧都有得交易。跟住最后就同美国嘛。美国就 系 若即若离。 哇，美国个嚿大嗰嚿数大嘛。 系啊，美国个数大，同埋美国先系嗰个骨头先系最近噶嘛，最好近噶嘛。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咧，佢哋金家三代人其实都系等紧呢个时刻等好耐啦。咁所以咧，依家咧就一定要靠咧呢个，你话佢其实佢都系冇藉口攞藉口嚟讲嘅啫，军演呢啲嘢嘛。咁所以咧，而家咧就搞到咧就 年都搞噶啦， 要喺呢个新加坡呢个嘅面谈之前咧就搞啲嘢。咁当然啦，我哋都会谂嘅。佢其实下一步咧，双方咧，我相信佢哋嗰啲使节团啊，即系佢哋都系好忙噶啦，即系好多功课要做。即系嚟话咩咧？就系佢哋首先谂就系特朗普嗰边系咪话你一定要一年内弃核啊嘛？ 系 完全弃核，唔系普通弃核。咁啲人就谂，你完全弃核要做咩咧？就首先就系你要俾啲国际原子能机构嘅人，仲要入面一定有好多美国人啦。 系啊， 咁入到去咧，先 check 晒你，例如话佢依家嗰边嘅零边核设施啦， 系 或者佢哋成日炸嗰个山，即系俾佢炸到冧嗰个咧， 系 一定要入到。首先睇，喂，其实呢啲嘢系咪仲有功能先？你唔好其实你啲嘢报销咗就扮弃核，其实你都废嘅。 系 首先，如果 check 嗰啲嘢你系得嘅，而你有诚意弃核， 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就系我仲要抄你有冇其他核弹收埋。 系啊。 第三个就系你仲有冇嗰啲咧 plutonium， 仲有冇少少啊中文叫 元素啊？ 钚元素。 系钚元素。 或者人亦做钚元素啦。 钚元素 系。即系我仲要 check 下你仲有冇啲存货嘛？ 系啊。 即系如果你有存货，你又可以再做噶嘛？ 系啊。 好啦，咁同埋咧，最后咧，我觉得最想就系究竟要 check 下你嘅核弹技术去到边度？ 嗯， 究竟咧，你原来最终嘅数据咧，系讲紧你出咗第二层，你再入翻第二层嗰阵时个载具，其实系咪成熟？ 即系你射到几远啊？可以最 嗱，你射得远之余， 跌翻嚟， 你射入嚟，你仲可唔可以有效射到人？ 哦， 即系嗰个载具系咪会烧？ 即系好多系 烧穿， 系空中报销啊！ 系啊，如果你烧穿咧，就算你栽啲嗰啲碳珠菌都冇用噶啦嘛。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系入到第二层，仲系成功，即系就算你唔中目标都好，咁你起码都成功嘅话咧。其实危险噶嘛，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咧美国人咧其实背后咧系成 set 咁冧晒噶啦，咁所以咧就金正恩都估到啦，当然， 嗯、 即系调翻转我俾你入嚟咧个问题就除咗拆之外，我就要露底嘛， 系 我俾你知晒，咁我冇晒国防嗰个嘅信心噶啦嘛，咁所以呢个位咧对佢嚟讲系困难嘅，咁、 哦、 所以咧 我惊佢360度转牌嘅。 金正恩啊， 系啊， 360， 就好似嗰阵时，好似嗰阵时古巴导弹已经用，诶、哎，不如你摆啲导弹，摆啲美国导弹喺我度啊！ 哇，即系你做，即系你调翻转，即系金正恩完全倒向美国，即系就美国就直头嗰啲萨德系统咧、 啊， 你都唔使摆南韩，你摆我度啦， 摆我度啦，系啦、 啊。哇，咁即刻大陆个北京嗰边就好惊噶咯， 系啊， 系嘛、 啊， 即系直头咧就你将萨德啊，我哋上集系咪咧？系咪而一集我哋上集啊嘛？ 系 就讲 GMD 嘛， 系啊， 即系讲 GMD 就如果你将嗰个陆基或者神盾嗰啲嘢啦，如果你摆得越近大陆，尤其是大陆同俄罗斯，佢哋最叻就系玩洲际导弹噶嘛。我摆晒附近，你起飞阶段我已经睇到你死紧噶，其实你系冇得玩噶，除非佢饱和攻击啦，又系嗰句。 所以即系认钱唔认人，认到尽啊嘛， 认钱唔认到尽啊。所以金正恩今次真系舐到尽， 系啊舐尽嘅， 系啊。咁我有 friend 咧就咁谂嘅，嗱我哋又要分析下就 系， 佢话其实习近平嚟紧要见金正恩啦， 系。 咁习近平俾咩佢舐咧？我有谂过，首先咧可能习近平咧就会 guarantee 金正恩咧能源嗰 part 我系会俾你嘅，所以大家就唔使惊，就话你嗰啲飞弹冇油啊，你嗰啲恶毒燃料魔鬼燃料冇，我就照俾你啊，即系俾啲飞弹飞啊。咁甚至乎咧，可能同佢讲翻话喺啲食物嗰边，因为佢哋系咪即系大陆系长期都系有粮食俾佢哋噶嘛？ 系啊， 咁就呢 火车运俾佢噶嘛？ 即系嗱，粮食啦，同埋就呢个嘅能源两边补给咧。首先放心，我哋会俾足你。 系 啊，马底啦，当然系、 那個。起码唔好饿死你先啦、 啊。系啦、啊，起码陆路会俾你啦。嗱，海路冇计噶啦，海路咧依家俾 全球已经夹 住晒，你就冇计噶啦。你入油，你之前大陆系咪唔俾油佢啊？ 系啊， 就搞到佢走私油嘛。 走私啊！ 咁啊，我就冇谂过咧，原来台湾咧都够胆死做呢单生意噶嘛。 咁唔紧要嘅， 系咪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大家就睇就系究竟呢个嘅习近平。同金正恩点调嘛？呢、這个咧，我啲 friend 话呢个系魔鬼嘅契约。 哦，唔紧要嘅，一个要钱，一个俾钱啫。 一个就有钱， 一个有钱，一个俾，一个要钱， 一个要钱 系啦。 唔系一个有钱又要面 系啊， 系啦。一个咧就面唔面都冇所谓，但系要钱 系啦， 要钱。而且啲我啲 friend 话咧，金正恩咧要一啲钱之后咧，佢又可以再搞核弹啦。 系啊， 跟住又可以再搞劲啲啊。 系啊。 咁所以咧，今次特朗普，我觉得真系考特朗普智慧。 即系实呢啲事，细路仔又放臭蛋咁嘅啫嘛。 系， 系咪？ 斗臭。 我臭蛋掟俾你，哦，你交保护费俾我，跟住之后，哦，下次又掟个大啲嘅俾你。 再掟大啲，你呢啲系赎马里海盗。 系啊， 赎马里海盗咧，我问你攞赎金之后咧，因为佢有一次撞棍咧，俾佢攞到差唔多几千万啊嘛。 系。 跟住佢，哇，几千万，成世未见过几千万美金，大佬。跟住我都未见过，所以，但系你见到之后咧，你咪即刻买晒啲好劲武器嘛。 系。 跟住咪即刻越玩越劲咯。 系。 就阿力索啦。咁所以咧就依家究竟咧系你呢啲系咪叫做养狼狗啊？ 咬乜乜啦， 咬乜乜啦，深厚啦，我哋唔好讲咬乜乜啦。咁究竟特朗普会唔会咧？定系其实特朗普有奇招咧？ 有奇招嘅，有狡猾嘅又有。 系啦，有奇招啦。咁我哋嘅变招嘅空间系咪啊？即 系 究竟如果一年内要你完成你核，可能呢、這个嗱，即系 Alex 话斋唔可能噶嘛。 系， 但其实唔可能得嚟咧，都系一个前提啫。 系。 即其实呢可能最后再倾嘅时候就哦咁啊两年咯三年，或者系你俾我哋美国人，主要系美国人啦，可能90%都美国人嚟噶啦，入去夹晒呢啲嘢， 嗯， 一查。咁对金正恩嚟讲，其实佢啲常规武器系废噶嘛， 系啊， 即系佢冇咗核，其实就等于冇咗成个国家嘅国防噶啦， 系， 基本上就系赤裸裸南韩打上嚟就即赢噶啦，基本上，咁所以呢就今次要睇下个情况系点样处理咧，好嘛？好，咁我哋第一节嚟到呢度先啦。